一支低泣低弹吉他，和一堆一堆琐碎旧话，半空屋中的我坐下。多么的想知你好吗，和他一起开心快活吧，愿他可跟我那样活着全为你。我在笑我似个笑话，一生到最终空气，我也说过休息放弃吧，但实在舍不得你，只好衷心讲一句，我怕你一世快乐，没憾没泪痕伴你。如他说别离，如果未嫌弃，我即奔近你，无知的吉他难解你别离，仍不愿离去，一生到最终空气，我也说过休息放弃吧，但实在舍不得你，只好衷心讲一句，我怕你一世快乐，没憾没泪痕伴你。他伤你心，如他说别离，如果未嫌弃，我即奔近你，无知的吉他难解你别离，仍不愿离开，待你。如他不关心，如他说别离。